大道之行，敬请关注。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Too many noises, invisible wires keeping us apart. So many choices, but they're all disappointments, and they only steal me away from you. Climb into our own private bubble, let's get into all kinds of trouble. Slide over here, let your hands feel away. There's no your man.Trying to say just sounds like a worn out cliche. Slide over here, let your hands feel away. There's no better method to communicate. Girl, stop your talking words, just get in the way. I'll be your man. So baby, come over from the end of the sofa. I'll be your man.Just can't ignore it. Real love dripping from my heart. You got me tripping. For all you're looking for. OK,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春晖貌似很爱提到一些数字哈，那感觉上呢，给大家都带来了一些紧迫感啊。但是呢，不得不提的是，今天啊，也是2018年一月份的最后一天了，也就是过完今天，2018年的第一个月份就已经翻篇了。那不是我说吧，时间过得真的是很快哈。好了，各位亲们，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晖，欢迎你的再次聆听。那我们说呢，时间呢是不停的向前走着的。那一月份一过呢，马上就会迎接到的是春节呀、正月十五啊等等等等哈。那相信呢，在这些节日当中呢，每个人都是满心的祝福啊，有的是送出去了，有的呢还收藏在自己的心底了。但是呢，不管是什么，开心最重要，你说是吗？所以呢，我们听听看下面这一首歌曲，让我们的好心情，让我们的欢声笑语都无限的放大吧。来自孙燕姿《无限大》，听听看吧。 在洗个粉红的伤疤，还刻着那些在学会奔跑疼痛的过程，都过了好几年，终于碰到肩膀的惩罚，刺刺的 我们说，通常是在一个人的时候呢，才可以让自己安静下来，可以想很多的事情，不给别人说，不会被嘲笑，不会被轻视。就算再小的梦想呢，在一个人的时候也可以被无限的放大啊。那我们呢，即使有一个自己的小心思，同样呢，也可以有着无限大的梦想啊。因为呢，即便没有人做听众，也可以自己倾诉。那就如同一场自己给自己搭建的舞台，最炫目的是信念的流光溢彩。有梦想就是让自己会变得很炫，对吗？好了，能 能量音乐，我是春晖。希望呢在节目当中你向我们推荐你所喜欢的能量单曲。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战马 music， 战马的拼音加上英文的 music， 记住了吗？ Now excuse me if I sound rude, but I love the way that you move, and I see me all over you now. Baby, when I look in your eyes, there's no way that I can disguise all these crazy thoughts in my mind now. Just something about you. You got the lock, I got the key. You know the rest, you know just where I wanna be. Don't ever stop controlling me. I kinda like it when you bring me to my knees, huh. You got me around your fingers. I do anything for your love now. And when you touch it, the feeling lingers. Takes me up so high I can't calm down. You got me wrapped up, man. I don't ever wanna give up. All this spell you got me under. I see fireworks when we touch now. Your body fits on mine like a glove. Let them say whatever they want. It's too late 'cause you're in my blood now. There's something about you. You got the lock, I got the key. You know the rest, you know just where I wanna be. Don't ever stop controlling me. I kinda like it when you bring me to my knees, huh. You got me around your fingers. Make me wanna reapply to school for the hell of it. I be the student, you be the teacher. Miss Sophisticated, such a pleasure to meet you. Yeah, but here's the only issue. System that you gotta turn my world upside down. And I don't really mind Spider-Man kissing you as long as you're planning on sticking around. The happiest boy in the world goes to me. Not a chance, nobody came close to him. I kinda knew you was troublesome. You got me wrapped around your finger like bubblegum. Everything you do, everywhere that you move, there's just something about you. There's just something about you, do. Everything that you do, every way that you move, there's just something about you. 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你们春晖。那如今呢，当爱情和物质的关系呢是日益密切，乃至主次关系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啊！当爱情日益被诱惑和欺骗所包围，当越来越多的出现感情的背叛之后呢，那一份纯真、美好、甜蜜的爱情就成为了越来越多人所追求的一种梦想啊！所以呢，很多时候呢，我们总是怀念当年的美好。那今年过年回家的时候呢，也不妨跟着自己的父母看一看相框里的老照片，回忆一下自己小的时候啊，也会让父母感受一下他们当年的那种青春还有活力哈。好，听听看下面这首歌吧，来自张学友的《童真年代》，掌声请。 花，花是我的梦，梦里的天空总会有彩虹。花，花一只蜜蜂，乘着晚风，它会在日落后继续旅程。小翅膀努力地飞过寒冬，会寄送回忆到曾经那样。 用。我相信在我身体里有一个长不大的小孩，冒险的事情都热爱。我希望在我世界里所有云朵都自由自在， 我的梦，梦里的天空总会有彩虹。画月亮的面孔，虽然心中它的光是人间灯一盏灯，黑夜中它照亮多少感动。我抬头能看到星星的笑容， 我相信在我身体里有一个长不大的小孩，冒险的事情都热爱。我希望在我世界里所有云朵都自由自在，每一天黑和白看得明白，每一次窗打开眼界打开，让自己能活在动人的年代。我相信在我身体里有一个长不大的小孩，生命的未来都期待。我希望在我世界里快乐日子真实的存在，每一天黑和白看得明白，每一次窗打开 没错，来自我们张学友带过我们的一首歌《童真年代》啊，没错，童真的年代呢，尽管很幼稚，但是呢，就是那些单纯和美好才会让我们值得留恋，是吧？好了，那这个接下来推荐的这样一首歌，还有这位歌手呢，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并不是那么的熟悉啊，但是呢，其实在当年呢，在他年轻的时候啊，也是一位非常有才情的女歌手，在生活当中呢，她一点都不输给那些现在我们能够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些能文能武们的人才啊。那这位歌手的名字呢，叫做是何心蕙。他不停地在台前幕后游走，尤其是在当年滚石唱片的时候呢，也为很多的歌手创作过很多家喻户晓的歌曲哈。那么其实在1999年的时候呢，他就发表过一张代表自己的专辑，叫做是完美小姐。那但是近年来呢，即便是他的生活发生了一些改变，但是呢，我们依然可以从他的音乐当中呢，看到他的坚强还有那份韧劲儿。所以呢，听听看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何心蕙带给我们的我们的快乐向前走。 Say you're ready to pack your bag and run. Why don't you take a spill and go to the party with me? Hey you, Mr. Son of a Gun. You better pack your bag and get out of here and make it easier. Hello, 盼你

复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Let's go， 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田馥甄改编李宗盛的经典歌曲，叫做是《凡人歌》啊。虽然少了大哥的几分沧桑凛冽，但是也多了一份女性的柔情。那再串上阿妹热情的火，独特的声线，率性的演绎，深刻的情感，生动而轻快地描述着自己的人生，那更加积极去面对生活的一种挑战，真的是太好听了，是吗？所以呢，慵懒脱俗，带着仙气的《凡人歌》，来自田馥甄，你还喜欢吗？那听完这首歌之后呢，我们再听另外一首歌啊。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Zero G 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决战之夜》。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听起来呢，也是旋律热血激昂、壮志豪迈啊。那其中呢 ，Zero G 呢也是豪纵快意的唱出了歌曲当中“纵死仙骨香”的抱负。那表现了电视剧当中贯穿的豪侠义气，让人深切的体会到那种翱翔旷野的慷慨之气。所以呢，这样一首歌曲，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喜欢。那所以呢，有请我们的 Zero G 带给我们决战之夜，我们听听看吧。 不是我，这不是我，这不是我追求的生活，平淡无味，温和如水，这不是我想要的战场。请看见我，请看见我，我在日夜不停地战斗，虽然流血，虽然流泪，请忘记我曾经的低落。如果梦撕裂了黑夜，请我会去穿过黑色的世界，十字星迸发闪光满天，挣脱枷锁，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欢迎回来，全中国都在聆听的战马能量音乐，我是你们钟辉。那每到即将要回家过年的这段期间呢，单身的朋友们啊，父母的各种相亲的安排都会给你计划起来哈。那在如今的城市当中呢，这个单身男女的比例还是占大多数的哈。所以呢，想想看，你为什么还在单身呢？最近呢，有一个调查是说，原因呢，可能是因为你太宅了啊。那如今在中国呢，63%的单身人士呢，喜欢休息日找到一个独处的时间，平均呢6小时以上。80%的单身女性呢，认为独处的时间越长，以及圈子太小，合适的人也太少，才是他们真正单身的原因。所以呢，有的时候呢，父母安排的各种相亲聚会啊，有的时候也不用太排斥，对吧？那毕竟呢，父母也是对我们好。那我们自己有的时候呢，如果不想去参加这些相亲会的话，自己也要经常的主动出击哦。好了，听听看一下我们这样一首歌曲吧，来自古巨基带给我们的小歌，叫做是《宅》，掌声有请。 一个人的房间和一个人的枕边，喧嚣的世界被挡在外面，潜水是种习惯，别人看不见，白天当作黑夜，黑夜当作白天，不想让谁改变，也不想为谁改变，最害怕看见陌生人的脸，游荡网络之间从来不留言，很多 若世间没有谁看过我一眼，在这个城市里，在某一个角落，只有寂寞才不会拒绝我。想象这个我并不是真的我，是某个人在扮演我。在这个城市里，在一个人生活，只有寂寞才不会拒绝我。外面灯火阑珊，我已习惯了，关上门这样静静的，关上我这样静静的，一个人就这样静静的。谁在努力表演，同类已经不多，我不怕寂寞，我害怕面对很多人无话可说。语言慢慢退化，借微博宣泄一下，一想到聚会就某你害怕。独处时好习惯别人看不见，我在这个城市陪着自己聊天。在这个城市里，在某一个角落，只有寂寞才不会拒绝我。也许最安全的就是这一刻，没有人在乎的沉默。在这个城市里，在一个人生活，只有寂寞才不会拒绝我。外面灯火阑珊，我已习惯了，关上门这样静静的，关上我这样静静的，一个人这样静静的。在这个城市里，在某一个角落，只有寂寞才不会拒绝我。也许最安全的就是这一刻，没有人在乎的沉默。在这个城市里，在一个人生活，只有寂寞才不会拒绝我。外面灯火阑珊，我已习惯了，关上门这样静静的，关上我这样静静的，习惯了就这样静静的。 OK， 这样一首歌呢是来自古巨基带过我们的宅啊。那这样一首歌呢就是写给都市当中每天忙碌但是呢深感孤独的那些人儿啊。那开头的低音嗓音略带沙哑，唱出了人心中的那种苦涩与无奈。副歌的部分呢也是情感的一种宣泄了。那么其实人对于寂寞呢是害怕并依存宅某个角落，不必为了谁而努力的表演，但是必须要忍受的就是空荡荡的枕边，是不是啊？所以呢一年忙到头，我们除了自己的友情还有爱情之外呢，我们还有属于自己的亲情啊。数数看这一年当中我们陪伴家人的时间是不是太少了呢？人生本来就很短暂，不能等到失去了才懂得珍惜哈。记得临近春节了，回家的机票你都订好了吗？好了，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晖。那今天呢就希望这一个小时带给你是满满的温暖和幸福了。明天的这个时候我们还会在这里跟你一起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晖。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娱乐自动牌，那我们呢就明天再会喽，拜拜。 什么机遇？今天哪个星座最 lucky？ 别管流星，只要天空放晴，相信会有好运降临。你别感染什么坏细菌，走出来让伤口透透气，把湿的心晒干去旅行，你会看见。